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次路过那条街道，才发现遗失的不是回忆，而是你。 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十一月十七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十一月十七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 游戏，多力， 御姐，萌妹的， 漫游嗨翻天。 北京时间晚上8:07，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我今天依然处于秋天， 今天 和小美夏天 由夏入秋的这样一个节奏，但是我戴了一个冬季的帽子，所以我这一身简直搭配的完美，有没有？ 但是的确挺美的，但是完不完美，我这个大家在意。 你知道吗？大家弹幕已经说今天的我就像一个法国的艺术家。 法国，我们还是改过来吧，不然还得上榜。 我自己就是一秒脸红了，因为我发现我说我自己是法国艺术家的时候，我们今天还没有出场的两位嘉宾已经默默地低下了头。你们两个是对我有意见是不是？ 不忍直视呢。 在这之前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82这个频率。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没错。 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我们每期节目的音视频的回放呢，会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上传到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的账号上，大家可以随时的收听收看。 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哈，就是刚才默默的在心里嘲笑了我的两个人。他们分别是女生宿舍日常的总导演周斌，欢迎周斌。 大家好。 还有总发型帅飞，欢迎帅飞。 大家好。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怎么样，觉得我今天的打扮 很校园？ 难道不是 很法国？很法国。 这究竟是个褒义词还是个贬义词？ 其实两位嘉宾是为了让我们一起愉快地度过这一个小时，所以说了违心的话。 对，就是你今天，但是有一点可以就是充分肯定的是，今天你的造型很适合今天的主题。很校园。 很校园。 是， 就是很少女。就是 对。我们三个今天都是心里有话但是不敢说出来。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好不好？ 好的、这个作品呢是第一季是在去年的11月份就已经上线了哈。 是 我们的女生宿舍日常。在第一季上线的时候啊，我们就已经知道说就是讲的是我们的大学的这个女生宿舍的一些故事哈。 是 非常的贴近我们的生活，而且受到了大家强烈的反响，非常的喜欢。那么今年呢也是在前段时间在10月份的时候，我们的第二季正式上线了。 10月 21号的时候，我们女生宿舍日常的第二季也是正式的重磅回归了。然后我们每周又可以见到我们的小彬彬、伟彤、大元，还有我们的师 兄 了。看，我是一个忠实的粉丝，有没有？ 对， 这女生宿舍日常真的，我是一口气看完的，而且觉得特别的不过瘾。 是因为太短了吗？ 强烈要求每集做到24分钟。刚才导演痛苦地挠了一下头，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待会儿节目当中也可以跟我们说说这个制作的艰辛，是不是？ 是的，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第二季回归之后呢，我们确实看到了就是我们熟悉的人物再次回到我们的身边，然后又带来了新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怎么说，我作为一个在校的啊，唯一今天在场的唯一的一个在校大学生， 就是唯一一个还有资格来叙述当代大学生宿舍时光的人。 对， 就是我们的彤彤，唯一的一个。 据我了解，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的女生的宿舍好像就是跟我们的故事好像有很多很多就重合的地方，很多很多神似的地方。 但你知道吗，就是你包括我们的周导演，你们心中的女生宿舍可能只是出于你们男生的想象。我和帅飞会告诉大家真正的女生宿舍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相信就是收听我们节目，包括从 B 站上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大家也没准儿哈，大部分 有共鸣， 或多或少的接触过这种集体生活的时光，就是和其他的小伙伴一起住在一起，这种学习啊或者是生活呀的这样的经历。所以也非常欢迎大家通过这个 B 站的弹幕来和我们发来弹幕进行交流。 是的，如果说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喜欢我们的女生宿舍日常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的官方的账号。当然我们的漫游嗨翻天的这个 QQ 的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欢迎大家多多加入我们，一起来讨论起来吧。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1，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我们是鸡巴，我们全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灯泡大叔，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我们的女生宿舍日常总导演周斌，还有我们的总发型帅飞，再次欢迎二位。 欢迎两位。这个在开场的时候，先允许我小小的吐槽一下，就是 那个法国吗？ 不是的，我们早已经翻篇了。就是作为女生宿舍日常这样一部作品，为什么总导演是一位男性？ 哎， 周导，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接下了这部作品？ 这个是被逼的。 男生宿舍不够劲爆， 所以要做女生宿舍是吗？ 因为我们编剧里面很多是女生，然后为了使男生女生都能看这部作品呢，所以需要两方面的，就是男生和女生共同的观点来投入这个创作。这样 这个我能理解，但问题是总导演你要负责这部动画基本上所有的事物，这个难道不应该让一位女士更加的了解女生宿舍吗？ 其实我们是刚开始觉得起女生宿舍这个名字的时候，以为男生会看 啊， 男生会抱着那种 好奇 心去看，所以感觉你像服装设计师，感觉男的是不是做的比女的， 就是男服装设计师往往设计出来的女装， 对， 就是让女生觉得也很好看，让男生也觉得这个女生穿上它也 很 好 看，对， 所以 我刚才脑洞清晰了一下，我觉得就是斌哥作为总导演，就是我们是研发的这个女生宿舍日常嘛，其实为了更好的保护男生，因为男生在宿舍无非就是打游戏，然后不洗衣服什么这邋里邋遢的，然后总之让各种女神对男神的印象都直接就不行 了。彤彤，你以为女生就洗衣服吗？ 原来是这样，今天还盯着你是这样的吗，小美？你们宿舍是这样的吗？ 其实你知道吗，今天说到要做这个主题，然后我就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兴奋，我说太好了，我有一张在人人网上面的照片，终于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女生宿舍日常。然后我就怀着非常开心的心情登录了人人网，发现人人网把我们的相册强制清空了，所以我那张宝贵的刚刚上大学的反映我们宿舍真实面貌的那张 资料图片已经看不到 了、但当时那张图片是拍了一个桌面，然后那个桌面你已经看不见桌子的样子了。 我能猜到。 就真的是很难想象到，就我们每天什么化妆啊、看书啊、写作业、都是在茫茫的， 就你是怎么做到的？ 就是、杂各种杂物当中，徜徉在杂物当中。 你是如何能迅速的找到这个化妆品或者这个作业本的？就是 其实你知道吗？有时候女生宿舍里面的东西多，并不是因为我们懒，是因为女生的东西真的就比男生要多。 而且我觉得今天很应景的可以说一句，就是女生非常的费钱，所以说东西多。 嗯，其实我觉得两位应该也都蛮有感触的，但我觉得还是我们先来聊一聊，就是当时是怎么想到要把女生宿舍日常这样的题材去搬上网络，让大家看到这样一部动画的呢？ 对，其实最初中我们是看到我们学姐的一些日志啊，里面写到了一些女生宿舍的小故事，记录真实故事，然后我们当时刚毕业，然后很有感触，觉得这很有意思，就想把它做成番剧。最开始其实有很多想法，但不过觉得宿舍生活是我们最深有感切的，就是觉得做出来能感同身受。 那谁最先提出来说我们做一部动画吧，就做女生宿舍日常？ 我们俩的另外一个合伙人王斌，就小冰冰的原型。 小冰冰的原型好像无意识当中就套出来一些重要的信息。那所谓的刚提到说因为看到学姐的这个 日志，对， 然后发现女生宿舍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日常趣事，那也就说明小冰冰他们其实是两位的学姐了。 我的发小，他的学姐， 我的学姐，就是这个日志的原型呢，就是大元，大元他写的这些小点点滴滴。 大元他写的这些故事是大家都认识，但是呢，他写出来，我们一看，哇，这么有趣，就我们没有发现同学之间的这么有趣的点。 那看来大元同学的文笔应该还蛮好的。 很独特， 很博学， 博学， 大家都没有正面回答问题。 所以这个最后四位就是709宿舍的四位女主角，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是有真实的原型存在的吗？ 对， 宿舍就他们四个， 就 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也给这个没有看过女生宿舍日常的，对，准备要看这部作品的小伙伴，大概介绍一下我们这部作品的一个剧情梗概，以及我们出场的四位女主角，好不好？ 行。然后我们宿舍我们这个动画里， 我们宿舍， 我们动画里所有的有形象的角色都是有原型的， 都是有原型 的。然后大部分就是他们那个班上啊，他们宿舍舍友。然后主角呢，小冰冰就是我们合伙人大老板王冰 原型， 他是一直会变成狗的，这个不是我们对老板的恶意啊， 是小冰冰自己提出来的，说我要给自己加一点， 不是，这是编剧和导演就是共同创作的， 共同整了一下老板是吧？ 发现大家都是口是心非的，其实 想体现他特点就是比较忠犬，然后比较仗义，这样子无忧无虑的一个特点。然后大元呢，因为他形象相对于四个角色来讲他是比较胖的，所以就取了他懒这个特点。然后懒这个特点在宿舍里面应该是最常见的。 对， 其实是每个人都有， 对， 就是这个角色，应该 只是把这个大家想隐藏的一面就很明显的外化出来了。然后大元他同时还是个技术宅。 大元是个技术宅，其实按我说，我觉得技术宅会不会更多的是在师兄身上体现的多一些呢？ 大元他是做一些，比如说他上床不想下床，他会做一些自动喂食的机器啊，这种为了方便自己懒， 反正就是目的就是为了能够省劲儿，能够不干活， 能够不下床。 就是生命在于静止是它的座右铭，是吧？ 差不多就这样。 在于睡觉。 然后师兄可能人气比较高，他是一个高冷的学霸。 学霸，对。 我就是师兄的小女粉。 师兄很帅。 感觉最开始听介绍的时候就能听出来你是师兄 粉丝。 怎么听出来的？因为我在介绍师兄的时候两眼放光了吗？ 对，神态都会变， 你眼睛里面自带那种就是星星眼的那种特效， 戏都不一样。 然后又暴露了我法国艺术家的开个玩笑。我们的继续介绍， 确实暴露你法国艺术家，因为师兄在第二集里面他是准备出国的。 哇，那是法国吗？可以。 对， 哇，看来我和师兄的缘分不浅。 对啊，有共同的志向的。 可以。 然后最后是伟彤是最开始我们想把他设定成主角的，因为他在这个 出场方式很特别， 很独特，对。然后他还有自己的一个事业的奋斗目标，他想画漫画， 对。 然后整个他还有一个 CP 叫秀秀在动画里， 是， 所以他的那个故事感情线是最丰富的， 就感觉就是伟彤一登场的时候是属于爸爸给强行压过来要上学，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哎，这个姑娘出场的方式很特别，她会不会是这一部动画的绝对女主角？但是发现其实这只是一个引子了，就是我们这个动画还是一个比较群像的方式，就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性格的发展空间，然后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人际关系，而且这些线就是还是做得蛮精巧的。就是人物之间的这种关系线， 其实也挺出乎我们意料的，因为大家可以发现第一季的时候师兄的戏很少，因为我们就想把伟彤做成主角。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师兄粉我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觉得他这样一种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嘛，就很淡淡的，对，所以也是符合就是大家对他的一个预期的。如果你看，如果要是师兄像小冰冰一样，就每天话很多的话，就那也就不是师兄了， 设定就变了， 就破灭了啊。 对。 但是还有一点，伟彤没有成为主角的原因是，第一季我们把他画丑了，所以第二季把他变得性感了。 你知道吗？今天我都没有想要，就是去评判我们四位 形象了， 对这个画风的。但是请问，你们在给人家画那个地中海发型， 对啊，就是 有考虑过主角，有考虑过主角原型的感受吗？ 我第一感觉就是他们四宿舍是很需要那种脱发的那个脱发的那个洗发水。没想到哦，最后看到哦，他们就是故意的，就是所有的角色都是这种平平的， 就会有一种 其实已经改了挺好的了。之前就直接 更平 一 刀切，因为这个是这个设定是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做了很多很多美术设定，就是也有民国风的，也有美型的，都有。我们的主美就是我们的大学姐萌神，画很多。然后最后我们在一个草图的小角落里看到一个小平头， 然后 哎，觉得这个与众不同，跟就是市面上你什么都你没有见过这种画风的东西，觉得很特殊，所以我们打算出席。只是 主角们就说， 这个画风的时候大家没有打架吗？ 没有，觉得哎，这个挺好的， 挺清奇的， 就是 为你们鼓掌啊！一个工作室的大家审美居然都一样， 对， 不容易， 真是几位主角就说：“哎呦，赖我了，赖我了。” 对啊，对啊， 我们刚开始设计人设的时候，就又不想模仿日本的，又不想做欧美的，觉得都是你学人家，肯定不如人家自己做的好嘛。我就想做自己的 特殊的， 结果都变成地中海了，这么草率吗？ 对，但是其实每个人还蛮有辨识度的， 对， 而且有个小细节，不知道就是看过番剧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因为我们大圆经常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从他的镜片上，这个万年反光镜片啊，就是你是看不到他的眼神变化的，他的眼神全都在他的 T 恤上，就是这一点让我觉得哇，就是细节好评。 对， 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的表情，然后 我 是大圆的表情要把视线稍微往下移一些， 多不忍心看人家的脸。 当时怎么想到的要做这样一个设计？ 当时大圆刚设定出来的时候，大概大眼镜嘛，大框眼镜，然后一个是你戴眼镜的话，对于动画来讲，眼睛不能表演的话，它的很多表情就没有了。 对， 那么又很重要，那个你就只能找另外一个部位把他的眼睛给塑造出来，可以更好的体现他的情绪。然后现在移的那个部位呢，也是大家很喜欢看的部位。 导演，你又真相了， 是的，就喜欢说实话。 其实咱们平常经常说啊，说如果能把兴趣作为自己的工作，一定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如果能把自己就是身边现实生活中同学发生的事情，搬上一个更大的平台，互联网的平台，我觉得那是一件更加幸福的事情了。 对， 所以就是不知道，两位作为这个女生宿舍日常的主创团队，就是你们看到自己身边的原型就是动画当中的主角的时候，自己会不会有一种哇，就觉得 梦想成真了？ 对，或者有一点点就是不真实感，会有吗？ 梦想招进现实。 我们创作者来讲话还好，因为我们天天就围绕这个剧本啊，这个画面，就是我们已经没有感觉了。但过其实对于我们，就是我那几个学姐，他们之前也见过面，就会很有感触，就是哎，感觉自己的虽然改变了很多啊，但过类似自己的宿舍已经在通过这样的方式介绍给大家，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是的，当学姐 有没有 年迈的时候，可以指着动画看， 真的。 而且师姐难道不会控诉你把我们画成这个样子？ 那个 对、啊、师姐有看过 小冰冰，倒是有这感觉，因为大家可以看出来，小冰冰第一季的时候个子还不算太矮。 他每次吐槽说， 是往后每次我 越画越 我又矮了，怎么只到师兄腰了？是不是？ 对，是这样的。然后他们四个人，会聚集到一起的时候，都是因为女生说日常，比如说我们有个什么发布会啊什么的， 就是他们挺有感触的，就是啊，对，都会过来，就感觉每个宿舍大家平时的时候都不会这么聚嘛，就是因为这部动画片能把大家聚在一起， 还是 有一个理由聚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宿舍来说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我们班写作文写得很好的一个姑娘，然后她就想把我们六年一班的那个就是故事写成一个小说，但最后弃稿了，还是有点可惜。但如果成的话，我觉得她有可能是下一个杨红樱，真的。 那你确定她已经动笔了吗？还是这个 当时真的 企划在动笔之前就已经流 产了？而且给我的地位我很喜欢，就是定位成我们班的男神了，你知道吗？ 主角 了， 你是 对，有可能就是 名副其实的法国男神。 我那时候还是寸头。 哎，我好好奇你寸头是个什么样。 我寸头就是像一个鹅蛋一样，就很圆。就小的时候特圆，就是谁见了我就啊就这样。 这很可爱吗？满满的胶原蛋白这样。 对对对对对。 说到我们剧中这个四位女主角，然后你看啊，我们盘点他们的名字，伟彤、小彬彬、大圆，还有我们的 师兄。 其实我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伟彤好像像一个是就是真名，剩下的三位好像是就是比较虚构的名字，不知道这个名字在起名的时候有来头吗？ 伟彤也是外号。其实伟彤有个设定，他我们给人物做介绍的时候，伟彤有个设定，他很猥琐，所以他这个伟是同猥琐的伟。 啊，是这样。 那为什么还选了我这个字呢？我的名就叫彤。彤跟猥琐有关系吗？ 对啊，那个彤是为了就中和伟嘛。 你看那个动画里80%-90%的那个比较污的担当都是伟彤来做的。 就是有一点点小坏然后小污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但是还蛮带感的。 但是现在正就是女生宿舍总会肯定会有一个这样的担当， 就 是污污，就 是每个宿舍会有一个 开火车的 开火车的， 然后每个宿舍还有一个这个就是高冷担当， 学霸， 对，学霸担当， 对， 所以还是就是可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宿舍里面找到一些原型的，这也是很多就是观众他们在看这部动画的时候会非常的有共鸣，就觉得已经毕业的我们会怀念当时的青葱岁月，然后正在上学的你应该会有一些就是那种认同感，或者说啊，好像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 挺能代表的吧？我觉得就是宿舍吧，就是人物性格大致分为几类，咱们看过之前看也看过一些就是大家搞笑的一些图片，我觉得这四个人物角色大致能够涵盖就是现在女生在宿舍的一个形象，就在外面她都是女神了，对不对？然后在宿舍里面就是有污污的，然后有高冷的啊。就是我是看那个漫画，我是看那个师兄是就是本来是要悄悄的去那个去食堂吃饭，然后被那个被大元他们发现了嘛，然后就要求带饭，然后那个我觉得就很真实啊，就是生就是宿舍的真实的场景的， 就是帮点闹帮打饭， 对， 就是只要宿舍有一个勤快人，然后整个宿舍都 那今天我不去了，你记我们宿舍全点名吧，就这样。 对，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四位女主角的性格也是非常的鲜明，有没有在动画当中刻意的去把每一个人的性格做一个夸张，以达到这种区分的效果？ 每个都有， 这是动画就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它是有原型的嘛，但你也不能100%照搬，而且作为动画来讲，你最好是把它某个特色夸张，然后弥补一些小特点就可以了。像小冰冰的话，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什么追求这种感觉， 一秒变脸 变狗。然后师兄主要是取得高冷学霸，大圆就是懒，然后伟彤就是猥琐和漫画家，这就 是。是，然后我看到大家有说到这个胡子兄有原型吗？ 没有原型， 那怎么想到要？ 因为我们之前在南锣的时候养了一只猫，伊丽莎白，然后伊丽莎白后来生了五个小猫，四个小猫， 四个小猫， 然后我们就 大家真的是在一起生活过的吗？ 对，所以我们就一直这么养着那么多猫，所以我们就各种了解到了养猫的一些技巧呀，什么什么的，就把这些综合了一下。 属于把个人的兴趣爱好带到了动画当中，然后创造胡子兄。但是胡子兄的画风也很神奇啊， 这个胡子也是挺直接的嘛，那画的。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我们发现，就胡子兄好像就是智力超群，是不是？ 他是一只外星鸟 吗？U 盘了，这一点。喂，你们难道做的不是一个日常像的饭吗？为什么还会有一个具有超能力的猫？ 这个是我们心比较大吧，就是。虽然做宿舍日常，大家还是想做什么太空题材的啊。这个时候编剧的脑洞可能就大了一点。然后这个时候设定胡子兄是 觉得做的太日常会不会没意思啊，大家不想看，都是生活琐事， 嗯， 就加入了一些外星元素进来， 结果就飞起来了，这个角色 是的， 没有 hold 得住， 对，具体怎么没有 hold 得住，具体我们的这个第二季刚刚更新呢，会有一个怎么样的走向，我们会在下半场节目跟大家继续聊，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 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大家好，我是女生宿舍日常导演周斌。女生宿舍日常第二季呢，要在10月21号上线了。整个公司现在呢也是在加班状态中，在21号之后呢，就会有个更好的。大家好，我是女生宿舍日常导演周斌。女生宿舍日常第二季呢要在10月21号上线了。整个公司现在呢也是在加班状态中，在21号之后呢，就会有个更好的第二季来带给大家，希望大家来捧场。 大家好，我是女生宿舍日常单集导演魏敖，谢谢大家长期以来的支持，希望以后能够得到大家更多的鼓励，谢谢。 大家好，我是女生宿舍日常的单集导演魏晨。 甜什么甜？没有人关心甜了干什么？ 不甜了。 肯定甜，第二季都甜上了。 撒谎。师兄第二季有交代， 爸爸去哪儿了，师兄就去哪儿了。 师兄去哪儿了，应该是在第三集还是第四集大家都会知道。 以后可能可以吧。 有男生宿舍吗？你看到现在有男生宿舍吗？ 男生宿舍好像第二集里面没有去乱搞男生宿舍，都还是在女生宿舍。 可以是也可以不是， 青梅竹马嘛，是不是一对儿？看看今后的发展。 你期待他是一对儿，他就是一对儿。 撩过一次就够了，还老撩吗？ 好像没有了。 好像原始剧本里我记得有一版是这样子的，但不过应该删掉了。没有。 我觉得这个以后肯定会有的。 有 吧， 一直在交代。 不是已经交代过了吗？ 第一季的时候他们和文谷交代很清楚了。 你要问这个问题说明你看了不认真。 不可能的，真是的，减肥哪有那么容易的。 你减肥成功了吗？ 你自己问一下大学女生好不好。 增加，铁增加，连配音演员都不想录了。 有增加，增加挺多的。 这个大量增加，只能这么 说，而且第二句的完整的这个剧本呢，比较早的时候定下来了，然后整个故事呢从头到尾有始有终，不会像第一季那样就是到后面放飞自我，所以大家看第二季的话，每个人的故事都会看得比较完整。他有他的本色出演， 那不能 淑女 在后片后面吧，就是靠最后几集乔彬彬不算装淑女吧，至少正经了一把。 谁看谁知道 第二季剧本上更完整。 我觉得最大的应该是故事方面 都有，每个都有。 你们会不会去人肉？ 一般90%的角色吧，说实话都是有角色原型的，但不方便透露了。 哎呀妈，分海了，都做不完了都。 我的天哪，加长好多呀，累死我们了。 加长是被迫的。看你们了，你看着看的人多的话，肯定就会有第三季的。 有钱就有第三季。 如果我们都还活着的话，应该会有第三季。一直都是台词出局。 啊，纠结死了都是怕伤声了。 很多情况下都有了，就是每个人确实脑洞都是有限的，我们每次遇到这个问题就会开会，就是整个主创组全员帮助脑洞开脑洞，暂时保密。 这个好像也有机会， 应该会有， 当然想尝试做很多类型的动画，但不过觉得先把一个坑一个坑一个坑打好吧。 其实挺想尝试挺多的，各种风格都要尝试。 有，老板，你听到我说了？有， 年轻有活力，加班。 你觉得是怎样的公司？ 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大家都很努力，将来一定会发展的特别的好。我说了啊，你听到了，老板。 大家都好直接。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的官方账号，我们的 QQ 应援群56755-6693已经成立了，欢迎大家多多加入我们。 是的，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动画女生宿舍日常的总导演周斌以及总发行帅飞，再次欢迎两位。 欢迎。 好， 其实刚刚提到了胡子兄对吧，然后也说胡子兄是这部剧当中的超能力担当，可以这样说吗？ 有点飞的角色。 对，然后从我自己的观感来说，就是看到第一集最后两集就是有一点魔幻现实主义的感觉了。然后大家也有刚才这个小小采访视频里有说第一季最后挖的那个坑，两位 准备 填吗？ 填了，但不过是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填的，就可能 是已经填了，还是还没填？ 没有，还没有填，就会在某一集的末尾把这个 没有播出，应该 播出 在第二季里面。 某一集的末尾，一集末尾就把这么大一个坑填了。 当时我也是很无奈的，因为这个坑开的有点大。虽然胡子兄的那个设定啊、剧情背景故事啊、太空啊，有很完整的设定，但目前与咱们篇幅特别短，不可能把它完整的展现出来，而我们又想把这个重心呢移回宿舍，所以胡子兄这个呢只能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出番外吧。 其实我还蛮好奇，就是和外星这个外星生物展开一系列这种化学反应，我觉得应该还挺好看的，就是这种就日常番嘛，日常当然是觉得会非常温馨，非常就是有贴近感，但是我觉得也脑洞很大的话也不排斥啊，就是也会有一种新鲜的感觉在里面。 对，一直想看看还有什么样的新鲜的想法能够迸发出来。 对，其实刚刚在看那个采访视频的时候，然后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说就是大家的才思有没有枯竭的时候，然后张彤就说我觉得 不会枯竭 啊， 永远不会啊。 就在张彤的话音还没落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位小哥哥就说每天都是这样，每集都是这样子的， 光速打脸是吧。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现场问一下两位，就是像每集的故事编剧构思都是头脑风暴来的，还是主要由谁来负责这一块呢？ 我们有一个编剧统筹，但不过每次都是靠 大量的头脑风暴，我们会请到其他院校的一些在校的编剧啊学生，然后一起来开那种编剧讨论会， 嗯， 然后会爆出很多大家的就是内部的一些小故事，然后统筹们呢会把有意思的全部记录下来，然后再汇总，最后变成某一集， 嗯， 然后 没有秘密的。 但不过每次就是从早到晚大家都会瘫在沙发上说我实在想不出来了，就这样子。 所以就是第二集里面是不是大元喝醉酒了把那个裙子掀起来， 哦， 那个就是一个 真实的故事。那位同学他醒了之后应该很懊悔吧。 反正已经记不清楚了。 其实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在大学宿舍生活当中真的会发生一些就是现在想来觉得哇好好笑，但是当时觉得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 就是这种小故事， 是， 所以就大家经常会聚在一起，每个人交出自己说出你的故事，是这样子吗？ 编剧组假如在每天的任务无法完成的时候，就是今天这一集还没编出来怎么办，或者这几集的大纲还没出来怎么办，就开始排队开始爆料，你女朋友怎么追到的，就是这样。 所以发现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对对， 原来你的大学是这么过来的。 所以贵公司的员工是没有隐私的。 只要参与那个编剧讨论，你基本上就会你的隐私会慢慢被揭光。 是的， 也挺好的，因为大家都是这种坦诚相待嘛，就是没有秘密，我也不要有秘密了，就这 种。而且我觉得可以迅速拉近每一个员工之间 的距离。是 的， 是的， 对。 然后大家可能就可以。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分享一下自己的小秘密、小日常这样子的。 是。 那就是想通过《女生宿舍日常》这部作品来传达一种什么样的就是感受给观众呢？就想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动画？ 其实我们想的挺简单的，就想让大家看完，怎么说呢？怀念一下大学生活吧，因为我们公司，所有的人都比较年轻，都是九零之后的嘛，所以也是刚毕业不久的，所以想让大家，毕业之后再回头想想大学的生活呀，这样子。 想让大家产生共鸣， 所以也是想做到让每一个人就是回忆自己的那种青春的岁月。 对，也算是一个帮助很多人啊，有着大学生活的人一个共同的纪念吧。就大家如果说想回忆那段就是那段青葱岁月的话，也可以翻来我们的女生宿舍日常来看一看。 没错，其实之前我们在就是聊天的时候也有说，其实大家是做过调查，说我们现在女生宿舍日常的粉丝当中是女同学居多，是吗？ 女生占70%吧。 其实就是真的是想不到，我也觉得可能这个会不会男生啊，是吧，张彤更感兴趣一些。 就是其实现在吧，就是女生就是我了解的也不少，就是通过微博呀，也通过什么之类的也知道的不少，但是我就觉得真有一点，就是觉得这个人物的性格包括真实发生的故事确实跟生活中确实很像。就是还原度很高。 就是 比如说打饭那个事儿是真的，还有 虫子， 就是很多很多了，就是很多很多了，就是大家一起喝酒啊什么之类的，很多 上厕所不带纸这种。 对， 我是遇见过很多次。 然后去，你是属于不带纸，还是去给别人 送纸？ 所以 我们的那个导演宗美，魔神，老是不带纸。 所以呢，就是不带纸没关系，一定要带手机。 对， 对。 如果不带手机的话，只好在厕所里面 help me。 这个我们编剧组做过详细的调查访谈，就是假如你在厕所里没有纸没有手机你会怎么办。然后 喊呢， 比较就是你是在那种不是 比较偏的 厕所， 然后就是回答大家都 不用了， 惨不忍睹，我不想去说。 可以想见。 我记得有一次很搞笑的，就是他又忘带纸了，然后给我发微信，我说你不是带纸了吗？他说用完了不够。 难道不应该心疼人家吗？你们居然还笑得出来。 这很搞笑啊。 不要这样， 我觉得这个话题也是咱们不能再继续深扒了，因为扒进去咱们跳进去就出不来了。这个坑 哎，我不知道就是两位周斌和张彤，你们有没有见过真的女生宿舍？ 有见过， 是在女生的带领下去看 到的。对， 看到的， 肯定是在女生带领下去。 当时震撼吗？觉得 有一点吧，就是因为我进去的话当时帮他们搬宿舍搬东西。 你主要是作为一个劳动力进去的。 对，还 是自愿要去的。 被强迫的情况下， 就是有特别干净的，有可能是他已经住出去了，然后 有那个中厅堆满了鞋盒子， 嗯， 啊，就是很乱很乱的都有，是各种各样的。 嗯、 但不过总结一点，就是东西都挺多的。 嗯， 对。 看我们周导刚刚加了一个定语，就说有的很干净，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搬出去了。那你的言外之意是，凡是住着人的都干净了。 都肯定是又多，然后一层堆一层。不是之前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女生的家里哈、啊，就是什么样子？就说有个椅子，就是裤子叠衬衣叠这个大衣叠一层一层，然后再找的时候再一层层翻，然后再放进去，然后再一层层翻。是 这样的吗？所以你知道椅背儿是个好东西。 我只看到图片，就是我看到就是我的就是大学同学们就是发朋友圈、 嗯， 肯定是只发就是精心收拾过的， 哎 摆个花啊什么，搞一个造型什么的。嗯、但是真实的情况。下他们也发小视频，有时候也是就是不是故意的，然后就把各个角落都呈现了，就是鞋盒子已经堆到跟房顶齐高那种感觉了已经，然后衣服一件对一件，一个挂钩上挂了十件衣服那种，哇，就是 因为就是宿舍的就是这种衣柜包括一些什么桌子啊那种容量都很有限， 很小， 所以但是你说女生的衣服确实会比男生可能会多一些， 那不是多一点，是多很多。 对啊对啊，然后就抢占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间，比如说椅子背真的就是搭的厚厚的像一个小山，然后最后干脆就是直接把衣服放在椅子上，我们坐在衣服上，整个椅子都被垫高了很多，能想象到那种 是不是床上也会堆很多衣服？ 而且我们就是电脑，一般不是很多人电脑放在书桌上，我们的书桌上根本放不了电脑，所以每个人有专门买那种可以放在床上的电脑桌，你知道吗？ 哦， 所以每天就是 小桌子， 就是半个大圆的那种生活，就是在就是一回宿舍脱了鞋先回到被窝里面盖上被子支上小桌上打开电脑开始上 网。我觉得我们宿舍还是很干净的，因为我们宿舍有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 有一个奇怪人、 哎、 对，然后他从大一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刚开学、 嗯、 他就要求我们有个值日表， 嗯， 就是每天都有人，必须有人拖地。 不行，那个宿舍我不住。 我们宿舍也是大一的时候，第一个月，我们宿舍有一个就是 坚持下来住。 哎，他就列了一个表，然后就说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大家循环着来，但是那个表第二天就没有实行。 我们也，其实我们也不想实行，但是他会叫我们， 嗯、 就你睡觉之前，他肯定会叫你下来该拖地了。 今天该你了， 哇！ 然后就被迫。去拖一个地， 其实是被迫，但是呢、嗯、我们宿舍被评为四年的 干 那个文明标兵宿舍， 所以没有白打扫、哦、 对， 挺好的， 他是有收获的。 对， 我们一般都是属于龙妈说第二天啊检查卫生啊，然后前一天就大家每个人都没好气，你知道吗？然后互相指责说你看看你这个东西放在哪儿哪儿哪儿哪儿，然后说那你还说我呢，你的东西怎么、 嗯、 然后但是大家还都是把活干了。 对，男生宿舍就是哎呀检查啊，那算了吧，龙妈看见啥是啥吧，放弃了不管 就、 嗯、 所以你们就属于那种减一百减二百。 是我们宿舍分从来没超过八十，一直七十来分。 就是说到这儿还是要就感谢一下楼妈，虽然平常对我们很严格，但是在关键的时候还是救我们小命、嗯、是不是？ 是的。 对，还是对我们非常 好。楼妈没收我的那个吹风机，虽然坑了我很久，但是最后还是还给我了、啊、 感谢楼妈， 感谢楼妈，感谢楼妈、 嗯、其实就是在这部动画里面，嗯、他们收养胡子兄的那一集有出现这个查宿舍的老师、 嗯、 然后你会发现其实老师还是嗯法外也是有，对，也是有人情的。 嗯， 是出于什么样的设计，就是让老师也变成了共犯？ 就是不想设计那么严格嘛。 嗯、 确实，我们自己的楼妈楼长也会对我们比较关照各个方面， 嗯、 所以想做的这个还是严格里面也带一点温馨的这种感觉。 嗯， 哎，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我觉得咱们四个都可以回答一下，就是在大学宿舍里面做过最疯狂的一件事是什么？ 我怕我说了以后我的人设 崩了， 我们宿舍的人设会崩塌，所以我先看看你们说到什么程度好不好。 哎， 我感觉因为我感觉我做的不是很疯狂，就是因为专业课的原因， 嗯、 有一个叫原动画专业课特别辛苦特别累， 嗯， 然后我就直接睡，我没有回宿舍，然后直接睡在了工作室， 嗯， 然后那同时会有英语课在下午，那么我就直接没有去上英语课了，导致我挂科，就为了那一堂课的、 哦 作业 付出了代价 、 哦、 哇，那好严格啊。 就可能当时就特别喜欢那堂课，就画原动画，感觉机会难得， 嗯， 然后下午有英语课，想着嗯我通宵之后睡到中午，下午去上英语课， 嗯， 每次起来就已经过了时间， 已经晚上了，该吃晚饭了。嗯， 英语老师正在听呢。 嗯， 菲菲呢？ 我感觉我在宿舍，我干过疯狂的事情，不是在宿舍，我倒感觉他们对我做的事情很疯狂，因为我是那种我不喜欢在宿舍里窝着，因为我们宿舍几个人好像，因为我们班女生特别多，一个男生。 哇、 20个女生一个男生， 那就是万花丛中一点绿。 对，所以他叫绿叶，他的外号就叫绿叶。 就这么直接，你们记名字。 我们刚开学的时候，他都不好意思进我们班。 哦， 啊，一直在外面，还是那个我们的一个阿姨把他叫进来的。嗯，啊，然后后来就是我不喜欢在宿舍就是窝着看剧啊，看什么什么的。我一般都喜欢在工作室，在教室里待着。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回宿舍特别晚哈，我有一次我回去，他们就在门上贴了一个小纸条，写着帅飞12点之前不许进来。然后就写了这个事情，我对这个印象还挺深的。但是他们也是让我敲门进去的时候回来啊，这也是对我的一种关心吧。 所以还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 有 真 爱。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宿舍大家会互相开玩笑说你这个损友，但你现在回顾就是当时大学的时光，也会觉得就是还是挺温馨的， 是家人。 所以你最疯狂的一件事情是， 哎呀，这么其实我觉得应该跟你来说我就应该是相形见绌了，我们就是在宿舍。 哎，我还没说我要说啥呢。 我觉得你肯定是很疯狂的，你这个铺垫太久了，就像你这个帽子似的。 好，来 就是大家在宿舍里面我觉得比较疯狂的就是公开的挑战龙妈的微信，然后就是威严，就是在宿舍煮小火锅 啊， 煮火锅买菜，然后就是还偷偷摸的，然后就是煮，然后烧烤是搞不了了，然后就是煮火锅，然后出去的话就是大学宿舍就是 你们宿舍就飘的全都是火锅味儿， 对。但是很享受啊那种感觉。 嗯，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就接着你的来说啊，就现在我觉得我已经毕业了，然后应该已经追查不了那么久，就跟大家说一下。对对对对， 毕业没两年嘛，对不对？ 然后就是当时我们大一的时候要去一个特别就是条件艰苦的地方去军训，然后军训的时候呢，然后大家那个时候最大的奢侈就是去小卖部花6块钱买一包奥利奥，这就是最高级的吃食了。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天天只能以馒头就老干妈为生，非常的痛苦。 跟我们一样。 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呀，就他的爸爸妈妈来这个军训基地看望了我们，然后当时就问我们说你们想吃点啥，我们说我们想吃开封菜。然后就给我买了很多的开封菜的套餐，然后我们当时就是狼吞虎咽，把那个就是几大包开封菜全吃了。问题吃完了之后，我没有销毁作案工具，我们把那个盒子扔到了走廊里的大垃圾桶，然后整个一层楼全去那垃圾桶那闻味儿去了。然后老师就说：“谁吃呢？谁吃呢？”然后没有人承认，然后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你能想象到，就是军训中的大家天天没有油水啊，肚子里，然后就全都去闻开封菜的味儿。闻我们吃完的那个包成的， 我记得是 特别的。 记得我们班同学当时军训，说到军训就是带了这么大一根那个大火腿， 哇， 哦，就是这么大。然后一开始大家都很嫌弃，觉得又占地方，然后大家不会吃。但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大家6个人男生宿舍坐一排， 稀稀的， 你咬一口，你咬多了这口，这种。 所以就是刚刚建立的同学友谊，就在一根火腿肠的那 崩了，对， 崩塌了是吗？ 是的，那个时候老干妈橄榄。菜简直太抢手了， 对，但是那个现在想想也是非常幸福的时光了。现在你看我们一个个脑满肠肥，哎， 你就别说你了，说我吧。 然后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说我做的那个疯狂的事情是什么？ 啊，刚刚那个不是， 就是 啊，那个还不是呢。 是啊，要不就不讲了吧，给下回给大家留一口。 讲， 因为我们的节目就这样，先我们先聊正事儿， 哎， 好不好？ 好。 最后还有3-5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知道10月21号的时候，我们女生宿舍第二季是重磅回归了。 是的。 那第二季都有哪些精彩的看点，或者说相较于前作，有没有一些在作画上或者剧情上一些非常精彩的地方可以推荐大家看？ 第二季的话，其实相对第一季来讲，感觉最大提升是剧本上，就故事确实是很好看，因为现在12集剧本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然后。第一季虽然有个缺点，就是后面脑洞飞开了， 魔幻现实主义。 那么第二季呢，是基于宿舍日常真实的故事，然后大家想看的剧情线，师兄啊、伟彤、秀秀啊、大元、阔哥啊，都会有发展在12集的剧情里面。然后都会有一个交代，不会说留个大坑给大家。 所以说就是又回到了这种温馨日常的这种故事背景当中。 对对对， 那我们的菲菲有补充吗？ 我们第一季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大主线， 可能集跟集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有些 就相对比较独立。 对，因为第一季做的时候，感觉前面几集是后面做的，前面几集做的特别好的感觉。 这边刚刚偷偷的瞄了一下周导， 少说一 点。然后第二季呢，就是有整个的一个主线，所以贯穿下来的， 可能连贯度更高一些。 对，然后最后呢，最后怎么说呢？有点儿。 煽情， 煽情，煽情！ 要跟我们发刀片了吗？是，要跟我们虐我们了吗？ 第四集就会发糖了 啊！ 下一集 会发糖， 还好。而且我们知道第二集就是第二季还出现两个新角色，一个是毛毛，一个是阔哥，然后还就是挺期待这两个人物会发生一些就是什么样的新的故事，和我们原有的主角团队们能够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所以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女生宿舍日常，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周斌和帅飞做客直播间，谢谢二位辛苦了。 谢谢大家。 然后最后一点时间说一下那个， 还是要说的，这是一个大正事儿。 一分钟说一下，就当时呢，那是我上大学之后的第一个生日，然后我们宿舍的小伙伴说要那个为美美好 好 的庆祝一下这个生日，所以我们就就是他们给我订了一个生日蛋糕，然后还买了一箱啤酒。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都是没有，就之前没有喝过酒的。然后我们就是晚上啊吃了蛋糕，然后吃了那个就买的各种外卖，然后那个就是在喝酒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放飞自我了。主要是我放飞了自我，就是喝几乎断片了，你知道吗？然后就后来他们跟我说，我喝完之后直接就是冬天，就我生日在冬天，穿了一个半袖的睡衣，直接就冲出那个宿舍楼了，你知道吗？然后问题是边跑边笑，然后还边说我的巧克力蛋糕上有花纹。 我的巧克力蛋糕上有花纹。 对，就是算是人生中的一个 污点。 所以 今天跟你的法国气质有点不搭了，有点一样拽回来了。 大家就是乖孩子，不要那个啥，你知道吗？知道吗？ 小美，你今天这开头和结尾我觉得非常的好。开头我们是这样的啊， 开头我们是这样的，结尾就是喝。 我的巧克力蛋糕上有花纹啊。 就是大家看得开心就好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女生宿舍日常。 是的，那今天是不是我们的我觉得 我们 是不是还有刚才不是我们在 B 站上有一个朋友说在哪里可以看，对不对？ 我们是全网更新的， 对，全网 除了 B 站，然后也在 YouTube 都有， 所以大家可以 就是 总有一个 搜索的话都能看到啊。这个问题给大家 百度就能看。 是，如果大家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突然官方起来有点不适应啊。大家希望关注我们的在 B 站上漫游嗨饭店的账号。如果大家想要加入到我们的 QQ 的音源群，可以加入的56756693，欢迎大家多多加入。 没错，那接下来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明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相信今天晚上的12点有很多小伙伴应该就守在自己的手机以及电脑前。 那岂止12点的， 因为很多10点就开始预售截止了，是吗？ 是， 所以那咱就别说话了，赶紧各忙各的去吧。 好嘞， 是，好，准备明天的大战。然后明天晚上我们请到了一个资深的旅游和购物达人，也是银河漫游指南的 CEO 傅京南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给大家献上一份双十一的剁手指南。所以小伙伴们明天不要错过喽，要锁定收听收看。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 我是张彤，明天再见啦， 拜 拜 拜拜。